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卢冠廷为电影《大话西游》所配唱的《一生所爱》。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桥段，就至尊宝对紫霞说，你不知道我一直都在骗你吗？当时紫霞的表情包括她所回答的那句话听了之后让人心疼。她说，骗就骗吧，就像飞蛾一样，明知道会受伤还是会扑到火上，飞蛾就是那么傻。可能在面对爱情的时候，手机前会有很多的朋友，最终的选择都会像紫霞仙子一般奋不顾身，飞蛾扑火。尽管这部电影上映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刷过无数次，但是每一次这些桥段，这些精彩的对白再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好像还是会被挠疼一次。而今天我就在这里想起这首《一生所爱》，想起这个桥段，不是因为我又重新看过了这部电影，而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在看一个网络综艺节目，叫做《奇葩说》。有一些节目里头，他们的辩题是从未在一起和最终没有能够在一起的哪个更遗憾。当时有个小姑娘说了一段话让我印象极为深刻，她说，如果我喜欢一个人呢，我就从第一眼到最后一眼把这个人爱够，把我的感觉用光。我只希望那些年让我成长的人是他，之后的那些年他喝过大酒之后想到的人是我，而不是其他比我完美太多的人。我觉得只要爱过都会留下痕迹，至于往事就留在风中。如果我再遇到一杯好酒，我会毫不犹豫地举起酒杯跟大家说，干了这杯，不为什么。说实话，其实爱情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既然喜欢那就在一起了，就算不能走到最后，能够共有一段回忆，无论好坏都已经是三生有幸的事儿了。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有缘千里。 多么感谢人海中能遇见你，为我带来就一起温柔小心，穿越多少距离才能共谱动人的美妙歌曲。 多么感谢人海中能遇见你，因为有你让世界变得美丽。当现在成过去，当往事成回忆，共同编织的梦想不再遥不可及。 这爱多永远， 真心不改变，坚定的眼神说着无声的誓言。 相隔千里远， 总会相遇温暖多情的人间。说着无声的誓言，只要是有缘， 不管是否相隔千里远， 总会相遇温暖多情的人间。

听到的是张国荣和陈淑桦对唱的《当真就好》，这首歌曲收录在陈淑桦1995年所发行的专辑《生生世世》里面。另外，这首歌曲也是张国荣当年和陈凯歌导演合作完《霸王别姬》之后再次合作的一部文艺片《风月》的主题曲。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啊，还有这部电影，可能是先前那一年的《霸王别姬》太过精彩，所以大家就忽略了后面的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也相当精彩，它改编自叶兆言的小说《花影》，除了哥哥主演之外，还有个大牌巩俐跟他一起搭戏。当然，电影当中的很多配角，如今回头去看，都是相当厉害的老戏骨。感兴趣的朋友，倒不妨把这部老电影《风月》再找出来看一看。我记得当年在这部电影做宣传的时候，张国荣就根据自己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忠良，就聊过自己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简单的来说，他说《风月》这部电影的确是在解读一个男人的爱，至少是从男人的眼里看一个奇特的女人的爱，拿着一对男女各自对爱的这种不同的态度做剖析，做比较，探讨的是一个旷古持久的话题。当然，人们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比较多的，还是在探讨女人的爱，而对男人的爱探讨的就少了一些。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觉得他所出演的这个角色玉忠良很特殊，很特别。你如果一味地把他往坏蛋那边推，或者是简单地将他演绎成一个多情的种子都不行。原因他就分析这个角色从小的状态，因为他小时候在家里被姐夫欺凌，后来混迹上海，又使得他学会了拿男女之间的这种爱当作一种手段和游戏。所以对于这个角色来说，爱是一个陷阱，也是一剂毒药。后面的这句话是张国荣自己的原话，我很喜欢，所以特别在今天节目当中拿出来跟各位一起分享。记得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风月》。 Oh, it's time to dream 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It's been so grand together, yes, together.You thrilled me from the start. You brought the spring again. Your fingers touched the strings of my heart and made it sing again. I hope you dream a thousand dreams of me. All things.Together, and if you do, I'll dream my whole life through. A thousand, a million, a zillion dreams of you. 哥哥张国荣所演绎的一首爵士小品，我 我觉得哥哥非常精准地把握住摇摆音乐最精妙的那种风情气质，再加上就是上海当时所流行的这种摇摆乐的社会背景，所以这首歌一响起就非常到位地衬托出电影《风月》它所想表达的那份悲情的效果。前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讲到了电影当中的男主角是根据哥哥张国荣在主演完这部电影之后他自己的理解跟各位一起分享了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说女主角，巩俐扮演的女主角如意被导演陈凯歌比喻为阴影里一朵艳丽的鲜花。这个如意性格独特而复杂，痴情任性而敢爱敢恨，与《霸王别姬》当中的陈蝶衣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叶兆言原著《花影》当中放浪形骸的于小姐，到了电影《风月》当中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娴静温婉的如意，前者热情如火，后者清纯似水，形成了一个极为鲜明的对比。同样是出现在众人面前，于小姐是冲出天井像一阵风似的从过道上跑过，白色校服里藏着色彩艳丽的衣服，脚上穿着一双刺眼的大红色的花鞋。如意却一袭雪白衣裙，长长的马尾辫低垂在身后，袅袅婷婷地走过。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甚至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内心却有着相同的骚动以及纯真热烈坚定不移的信念。陈凯歌的这部电影《风月》，它所展现和挖掘出来的美学价值，有人说就如同迷宫一般，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藏，其中的意境难以言喻。而影片当中那份令人心魂俱伤的绵绵怅恨，正是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长断。感兴趣的朋友倒不妨把这部电影找出来看一看。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爱断情伤》。 等待不难，时间总是不长不短，心中有渴望，和你静静谈一谈，而泪声红船却让人心慌意乱，终于我冷却了心情，窗外的天色已晚，之前泪光已在眼里旋转，你无波的心情比我的泪还冰凉，而再三思量离开你又能怎样，想走却没有方向，迷乱在狂想的路上，夜那么长，足够我把每一盏灯都点亮，守在门旁，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我的爱断情伤，开口之前泪光已在眼里旋转，你无波

听到的是陈小春在2008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独家记忆》。这首歌作曲陶昌廷，作词易家扬。我觉得这首歌的代入感很强，这个代入感指的是一种思绪的代入感，你很容易在这首歌的情绪当中陷入到自己的情感这种回忆过程里面，而我觉得这多半是在回忆自己的爱情。可是今天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想要跟各位来说的就是陈小春的这首《独家记忆》，属于他的是关于他对妈妈的回忆、怀念和记忆。2008年的时候，陈小春的母亲刚刚过世不久，这让他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的剧痛，也让他深刻感受到了亲情的可贵。所以那段时间，他非常珍惜和家人的每一次聚会。陈小春说，与家人的关系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有今生没有来世，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这个过程，而且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关心他们。据说陈小春在第一时间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就非常激动，在看完易家扬所写的歌词之后就深为感触，于是就拍板说要拿它做自己新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另外一首一直被大家误认为是情歌的一支音乐作品，张雨生所演唱的《天天想你》。这首歌其实是为了纪念张雨生自己早年去世的妹妹而创作的一支音乐作品。好，来听歌吧。 只要你愿意走向前。

蒙卫在那一次颁奖典礼上说过的话，他说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今年结婚。那一年他41岁，未婚夫是他17岁时候的初恋男友。生活不管是工作还是其他的琐事亦或是爱情，有的时候真的是急不来，该来的都会来，不要着急。来听莫文蔚的这首《爱情》。 那是因为爱丢你，怎么会夜深还没睡意，每个念头都关于你，我想你想你好想你，那是因为爱丢你，怎会有不安的情绪，每个莫名的日子里，我想想你，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心轻易就叹息，有种不完整的心情，爱你爱你爱丢你。 刷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乔伊在他的《我不喜欢这世界，我只喜欢你》当中的，一想到能和你共度余生，我就对余生充满了期待。但愿收音机前的你，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尽早的遇上能够与你携手共度余生的那个人，愿你幸福。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只想一生跟你走》。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

输了，安静了，过去了，为什么还拥有一万个舍不得我、哦哦、 谁又能感受 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